南朝鲜的大学生集体7月28号在首尔进行集体示威，表示反对当局设立驱逐性的性奴支援财团。那天法西斯警察当局全部逮捕了示威参加者。